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北，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电影《红海行动》研讨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认为，《红海行动》是一次主旋律题材电影市场化运作的成功尝试，是运用国际化的制作理念和叙事方式对主流价值观的创新表达，用现代电影高科技的表现手段在银幕上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人道主义。《红海行动》把中国军事动作片刷到了一个新的标杆。张艺谋新片《影》昨天宣布定档暑期，影片由邓超、孙俪、郑恺、王千源、胡军、关晓彤、吴磊、王景春主演，用水墨中国风讲述了一个有关替身的古装故事。不同于前作《长城》强烈的商业性，《影》被称为是张艺谋真正想拍的一部电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据了解，本次参评作品需为未经正式发表的原创歌曲，作品风格形式不限，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大型京剧文化传承节目《传承中国》将于本月4号晚在北京卫视开播。来听报道。 传承中国通过展现国粹京剧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用最真实的方式展现京剧学习的乐趣和挑战。名家真教，名人真学，在一教一学一演当中带观众感受京剧的魅力。北京电视台总编辑王珏介绍说， 这个高端原创的文化类节目传承中国，应时代发展之需、文化传承之需、大众审美之需而诞生。作为一家主流媒体，我们一向是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我们的国粹艺术为己任，通过我们具有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平台，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喜爱和传承我们的京剧艺术。 节目已经录制了3期，首期明星班主曲颖学习京剧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指导老师京剧名家尚慧敏和于老板王佩瑜的讲述。 他多少呢有点戏曲的情怀，他的父母是湖南花鼓戏的演员，这出初赛的话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老大难的一出戏，确实我感觉其实这很他特别的努力，真是努力到家了。当然虽然说有些个动作啊身段什么的我都给他去了很多很多，那也很难为人家孩子，又是原场又是屁股坐的，完了我们这个上排有那踏实原场什么的，你没有邀功的话你根本你体现不出来。 他是我这个见过这么多非京剧演员当中花那么少的时间演出质量最高的一个人。开始的时候上网是特别严格，不对不对都不正眼看，到后来拉戏的时候就眉开眼笑的上网看着，怎么看怎么爱，这就是一个过程。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 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复兴门桥的外环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二环白纸坊桥到官园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的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了。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请到了一位真的是很久都没有来到节目里面的老朋友，来给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年他是怎么过的。而且很重要的是，今天还是元宵佳节，所以其实年还没有正式的过完。哎，那大家呢今天要跟我们一起啊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啊。这个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旅行自媒体达人任子玉，欢迎子玉。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子玉。今天正好是元宵节，所以特别开心，对，来这儿跟大家还继续分享过年的这个感受，然后还沉浸在过年的氛围里。 没有初十五，确实年就没有过完啊，对不对？ 没错，没错。 所以很多人在平时的时候也会给我在这个微博上面留言啊，说：“哎呀，感觉年还没有过够呀，怎么就开始上班了呢？”啊，对，今天过完了才这个年是过够了，嗯，所以大家下周一就要认真上班了，好不好？今天给你们最后一天狂欢的机会。那今天呢，子玉会带我们去到我们国家的一个城市。是，然后呢去体验一下那里在今年很特别的一个过年的很多的习俗啊，美食啊。 对， 但是哎呀，我们也今天也赶不上趟去了呀。我们如果高铁的话大概是多长时间抵达这个地方？ 如果高铁的话大概是4小时吧。 啊，那还行。 嗯 啊，如果真想去赶灯会的话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的啊。这个好，嗯嗯，这个喊妈呀的这位同学，你是在干嘛呀？就妈呀，今天这两个人的头都好大。对，以往我们都直播的时候这个机位会放得远一点啊，今天我们的机位放得近一点，大家忍耐一下吧，我的这个大头。为什么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呢？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恢复了我们在年前的习惯了，在2018年的每一个周五，我们都会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听我们音频直播呢，就是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嗯，或者是任何的手机 APP 端都可以。啊，看直播的方式也很简单，微博或者是易直播上面来搜“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啦。虽然说今天我们俩在这儿呢也不太能够挪动位置啊，但是我们尽量的手舞足蹈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城市过年的一些氛围。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一直播上面来跟我们互动，微博上面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啊。一直播上面呢大家好像在一直播上面我才能够及时的看到啊，我才能看到你们的留言。一直播和微博都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Me de su amor, ¿quién será? 关于横屏的这个问题，一开始我就解释了，小熊，不好意思啊，就是今天大家要横屏看直播，竖屏来互动了，因为我们的机位是固定的，没有导播老师，所以呢，为了把我跟嘉宾都能够框到我们的画面里面啊，这个距离又要收声啊，又要收进声音，这个距离就不能太远，不然的话靠手机的收音是不够的，所以今天呢，大家在一直播看到我们的就是横屏模式了，没有办法改。就这样吧，对，还有人说我喊妈呀，不是因为你俩头今天都特别大，是因为明天要加班儿。这个那怎么办，我们都说好了今天是元宵佳节，给大家一狂欢最后一天的机会。 没错，今天明天要加班，别管今天还能， 这个很重要啊， 带孩子， 对，过好今天很重要，不要说哎我过着今天我老想着哎呀明天我好焦虑，那你就把明天的焦虑 double 到今天来了啊，这变成双份的焦虑了，何必呢？ 对，今天还是先开心，然后今天先把这个过年的氛围先 happy 到最后。 对，这个该吃汤圆吃汤圆，该吃元宵吃元宵，好不好？然后很多人说，为什么元宵和汤圆是不一样的？自行去百度。对，这每年都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啊。元宵和汤圆真的是不一样的。还有人说，今天我穿的红衣服，对呀、啊，就是考虑到今天是年的最后一天嘛。 所以 啊，怎么样？我们的2018年还要继续红红火火，而且我还挑了一个红色的这个话筒套啊。对，这个好，还有人说，今天为了看直播，多年的这个颈椎病都给治好了。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的话，我觉得也不错啊，给你省钱了嘛，对不对？这个还有说是因为节省开支啊，还是说这个导播老师还在过年啊，都有都有，你们很机智，对，各个方面的原因都有。好，拉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在拉回主题之前呢，提醒大家，想要看到红红火火的我和今天啊非常亮丽的子玉，我们的自媒体旅行自媒体达人子玉同学，还有呢看一下我们红红火火的直播间吧。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小福字啊，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正好在咱俩中间，特别喜庆的一个直播间。看到我们直播的方式很简单，微博和易直播啊，这个 APP 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我们在生肖狗年的第一期视频直播，赶快来看。对呀，小柔文字，今天我穿上了红色的帽衫儿啊，因为在元宵佳节的时候呢，要给大家很红红火火的感受，而且呢，今天是我们狗年第一期直播，又是年的最后一天了。子玉这个年在哪里过的？ 今年我过年是在西安过的，而且今年是这样，我是带着我妈妈一起去的西安。 啊，这个很好，你看这是自己的工作，其实你算是带着工作去的。 对，其实对于我来说算是工作， 哎，旅行自媒体达人嘛，啊，带着工作的任务，但是呢又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过一个年。 对，因为毕竟是过年期间啊，出去工作如果说不带家人的话，好像心里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觉得不能陪父母，心里多少还是有一点难受， 啊， 但是 亏欠他们 的。对对对，但是这回我带我妈妈去西安过年，其实平时我能陪她的时间不是特别多，带她出去玩机会没那么多，但今年刚好过年带她去西安，我就在跟大家分享在西安怎么玩之前，我就想说我妈反正是玩得特别开心。 啊，那至少说西安的这个年啊，中国年，今年西安也是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啊，很有特色。西安的中国年，妈妈们是很适合的，适合长辈去，带长辈去。 对，特别适合带长辈，其实带孩子也可以。其实说回来，就是年多少还是个团圆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你带全家人去都是非常适合。 哇哦，所以今天子玉要在我们的 农历年里边啊，这真是考验我这呢了。农历年里边，带着大家在最后的去感受一下西安的这样一个新年有什么样的特色。前两天我们的微博上面，我们在直播的时候，还有朋友给我留言说他刚刚从西安回来 啊， 好像是有两位吧，是不是？你们都可以到一直播上面来留言，我是不是记对了啊？有两位都说啊，刚刚从西安回来，一个是回老家过年了，一个是去走亲戚啊。总之了，都去了西安，很有缘分。 说不定我们在西安某个地方还擦肩而过了呢。 啊，对，你赶紧来看看是不是。哦，这姑娘跟我擦肩啊，撞了我一下。对，来赶紧看我们俩在直播间里面闲聊的状态，也不是闲聊了，我们今天还是要给大家隆重的来推荐一下在这个新年里面我们的古都啊，也是古都西安有很特色的关于新年的一些活动旅行的项目可以推荐给大家啊。当然了，在这个城市里面吃的东西也不少，所以大家说年都快过完了，今天最后一天了，你们来推荐西安年怎么过，是不是有点没事啊？那子月他说了，他还有重头戏，就是在西安怎么吃这件事儿，要跟大家来推荐。年虽然过完了，吃不能停啊。 对，其实西安是一个十三朝古都嘛，西安可玩的、可吃的特别多。要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完了以后，这会儿估计你们就都得饿了。 就很多人说我就吃了早餐我也会饿。好，还有人说西安的羊肉泡馍感觉超好吃。上一次吃还是3年前去的。 还真没错，西安的羊肉泡馍是非常好吃，跟在北京吃到的我个人感觉不一样。 对，我也是要多喝水啊，这两天嗓子有一点点发炎。还有人说嘉宾的皮肤好好，你怎么不夸我呀？啊，生气了， 这谁这么夸我，好开心。 对，跟你说这个说啊，对，你没有记错啊，确实没有记错啊，说老公家是咸阳的，今年去的是老公家里面过年，然后呢是把爸爸妈妈都接过去一起过年。哇，多好 啊。那他这个跟我一样，就是带着父母带着， 他是因为另一半儿啊，是这边，所以他说好近，所以呢他们也去西安玩了一下啊，从咸阳去西安。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就说聊到西安，去西安过大年，这不知不觉发现有不少人都是在西安过的大年啊。 这不说不知道啊，一说都是亲戚。 一说大家就是一说到，而且一说到西安的美食，就是大家都开始回忆起来这个羊肉泡馍啊，肉夹馍啊，各种什么面皮儿啊、米皮儿啊、凉皮儿啊。 哎，好惭愧啊，我上一次去西安好像是10年前了，2007-2008年的时候。我应该最近再去一次啊，高铁通了以后又很方便。 对，坐高铁还是挺方便的，坐飞机也挺方便，就是从北京飞到西安价格不贵，而且时间也短。高铁也很方便， 高铁也就4个多小时，对不对？ 对，就很方便 啊。其实跟我回家也差不多的时间了。现在中国的高铁真的是非常的棒啊，这个解决了我们路途上面的一些担心，而且呢，子玉通过自己的一个感受，也是觉得西安是非常适合带老人和带小孩去旅行的一个地方。 是的，就很适合全家人去旅行。而且刚才我就想说，按捺不住自己那种心情，说，不是有朋友说那个年快过完了嘛？但是其实西安又好玩又好吃，过完了年还可以去计划去西安旅行。 我们现在都可以计划起来了。 对，没错。 而且我觉得西安特别适合过一个长周末。 哎，小长假 是吧， 长周末，对，特别合适。尤其咱们在北京就是坐高铁过去，然后在那边玩个2到3天，时间刚刚好。 哎呀，这个对，你看高铁的时间又很短，然后呢那边的吃的，然后可以因为古都的原因，所以它可以看的东西其实挺多的。 对，西安就是可玩的东西非常的多。其实这次我们不仅体验了就是各种算是非常有历史的古迹啊，然后以前的遗址啊，然后还有博物馆呐、我们吃，除了吃，又说到吃，除了吃以外，我们还自己体验了一些项目，比如说这次我们在小雁塔有穿汉服，而且后面我待会儿说吃的部分，还想给大家推荐一种重口味的冰激凌，期待一下。 这个我们年前我忘了，应该是倒数第2期节目吧，在周四的餐厨板块也请我们的一位达人给大家推荐啊。当时呢就说北京有一个5星级的餐厅啊，对，推荐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豆腐冰淇淋，是不是？就是当时啊，大家想象一下，我们好像是2月8号那期节目在推荐啊，今天子玉又要给我们推荐一款西安的 味道比较独特的冰淇淋。 这个是在西安独有的 啊、要去到西安才能够吃到的。好了，大家呢今天在听我们小夏推荐这个板块的同时呢，还可以在微博或者是一直播的平台上面来看到我们两个人啊。微博和一直播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同时呢，提醒大家在一直播你们的手机页面的右下方有一个小箭头，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内容。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que me hiciera feliz como ayer lo fui.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好，那关于西安特色的这个农历年，我们要从哪里开始给大家推荐呢？ 关于西安的农历年， 哎，怎么样？ 也把我这个讷勒也把我考验住了。 我跟你说，我是有准备开始让他跳这个坑的。 就是那个关于在西安过春节， 特别机智啊，绕过这个坑。 我把这个坑跨过去了。我跟大家其实想分享的还非常多，但是第一呢，我想跟大家就让我印象也最深刻的，是今年西安这个中国年的主题。因为毕竟一说到过年，咱们就想到说，穿红色的衣服呀，然后贴福字啊，对啊，发红包啊，对，就是都是中国传统的一些元素。所以今年西安他搞了一个中国传统的这个主题的中国年，所以第一印象特别深啊。同时给我妈妈印象最深的就是到西安看灯会。 哦，哎，他这个所谓的中国年的概念是今年西安整个城市都开始。就说开始装点起来，然后我们打造一个中国年的概念，让大家在这个城里边都可以感受到。 对，就不光是说有一个两个地方有这个灯会。为什么刚才我说到这个灯会特别特别，因为西安大家都知道，西安的城墙，西安有保留，就是它就是以前的这个古的城墙。今年的灯会它是有一个会场，它是建立在城墙上的。当我们登上城墙，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当我们登上城墙，除了看到城墙上的灯会以外，就像江夏刚才说的，你能看到整个城市都亮起来了，特别的漂亮，钟楼、鼓楼，然后还有它的一些主要干道上全部都亮起来了。整个城市第一是用这个灯光来装点来打造，第二还有就是中国元素的这种装饰特别的多，让你能够走在大街上都能够感受得到浓浓的传统的过年氛围。 这个灯会是今年的一个亮点， 是今年一个亮点。因为它今年西安就是应该是他们也我猜测啊，应该他们花了很大力气，真的是挺走心的，投入了挺多的。去做这个灯展，这个灯展一直持续到元宵节 啊， 持续 到 今 天。 对，所以不光是我在春节期间看了这个灯展，今天如果还有在西安的朋友，你还能看到这个灯展。每个地方灯展呢各有不同，比如说在我们在那个城墙上面，那边是有。因为它主要是你一边逛西安的城墙，一边去看这个灯展。那还有比如说在华清宫，华清宫那边灯展当时让我印象特别深，它里边有一个四大美女的一组灯，所以这个还是结合了就比如说 历史的一些特色。 历史特色 结合了大家的需求。 对， 想看一下四大美女。 对，所以就是它还是每一个地方结合了一些自己的特色。我因为我为什么一直提这灯会，我感觉我在西安这几天一直在看灯，就是让你只要走在西安城里面，你就想不看都不行了。 它是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对，它分布在大概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在城区里面主要的地方，还有一些它比较偏郊区的地方，大概至少有十处有这个灯展。 其实今年因为我是回武汉过年嘛，今年武汉园博园我也带我父母去看了灯会，但园博园也特别大，你知道吧，里边，所以其实要靠走的话是有一点点困难，所以我们后来就坐电瓶车就大概转了一圈。像刚才子玉提到的，西安今年花了大力气来做这个中国年的整个城市的这个氛围，我可以想象了，你说我逛一个园博园我都觉得特别的累，何况是你逛整个城市。 没错， 不同的地方都会有灯，然后又 又有不同的主题。 他是先以今年不是狗年嘛，旺旺的这个狗年，然后他先以一个特别应该是多少米我忘了，但是是非常高的一个那大型的那个狗主题的一个灯，然后再配合一些其他中国传统的造型，比如说龙啊凤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又比较现代化的造型，然后组成的整个灯会。我当时就觉得整个西安城哎过年的时候亮起来了。因为西安的这个灯展它是有一持续了有30年，今年是第31年了，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说，这个西安整个城市的灯展，它是一个传统了。现在 哇，好有历史啊，这个灯展， 所以就有其实西安在以前在唐代在古长安的时候，它就有这个看灯会的历史，所以西安现在的西安，它就把这个灯会的这种传统又继续的保留下来。然后当时真的是。你站在那个城墙上看着灯亮起来，然后看着城下这种车水马龙，你恍惚之间都觉得自己有点要穿越的感觉。 哦，哎，你说到这个看灯会的历史，其实刚才子玉从一开始推荐的时候我就想说，大家一定都有印象，在电视剧《大明宫词》里面，是不是周迅和她的那一任的丈夫啊， 是非常的美、 啊、对，就相遇在元宵灯会啊，然后那个时候大家会戴那个面具 啊，对对 对， 对 不对？ 你这么说我也有印象 了。对，然后戴面具，然后呢，他是因为就是这个太平公主是因为走散了，跟他的仆人走散，所以就去掀大家的面具，说是谁是谁，你们都是谁啊？然后啊，大概一个美男子，然后 那就是有一瞬间就定格了的感觉。 什么叫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 看了你 一眼？这个元宵灯会啊，其实在传统的时候。我们说元宵灯会也是古时候男生和女生他们相亲的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因为这个女孩子原来在古代的时候不太能够出来， 我刚刚说对，能随便出来玩的机会不太多 啊，所以大家就会相约，是不是？这个元宵看灯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中间的活动，同时呢啊也是年轻的男生和女生， 而且元宵节的时候还能猜灯谜，然后还是非常不仅浪漫，然后还挺秀智商的， 哎，对，展现自己才华的时候到了， 展现才华的时候。 好了，今天想要展现才华的各位，除了可以在北京城里边找一找有没有灯会的地方，可以猜猜灯谜，给你的另一半感受一下。同时呢，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希望通过子玉带着我们去西安过这个中国年，让大家也可以在元宵佳节年的最后一天啊，这个过春节的最后一天里面，我们可以哎呀再一次的去就是感觉是在温习一下我们这个新年过的感觉。 对，没错，其实我自己也还就是今天还有点舍不得出这个年的氛围呢，所以就坐在这儿特别开心， 既不想离开西安也不想过完年。好，小熊呢给我们写的诗已经过来了。西安小吃不能少，羊肉泡馍有味道，前线锅盔脆中香，永寿麻花甜甜，后面是什么呀，就是你就是少一个字儿，没关系啊，没关系，一直播上面继续给我们作诗就好了。今天呢在直播的时段想要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方式，就是在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广告之后见喽。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本月店庆超级优惠，限时限量，你可赶紧的！ 4006068866，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Only you 能让我想很多 ，Only you 能替我想更多。 继续，别控制。 是控制不住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喊下雨收衣服啦？ 什么呀！我终于找到失传已久的装修省钱秘籍了，封皮上印着仨字儿： 全包圆。 哎呀，恭喜你，都会抢答了。 我家也全包圆装的呀，80平米8万，也没像你这么嘚瑟。 我知道，你是999一平米装的，电器、窗帘、灯具全包圆了，一水的环保建材，还不收设计费。 没错，你还知道啥？ 我还知道我赶上电庆狂欢月了，优惠更多，划算到家没有之一。 说说呗，有啥优惠？ 那可多了，话

一点啊，前面四天或者是啊，哪怕你再前一个一个周的周末你加班一天啊，把这个周日工作先干完，其实周四你下了班就可以飞了，对吧？在那儿过一个五六七的长周末完全是可以的啊。嗯，另外呢还有人问说啊，嘉宾是西安人吗？啊，嗯，他只是去西安过了一个农历新年。 要不要我对，就是说着说着我给大家说几句西安话，就冒充一下我是西安人，我这次新学的。 不错耶，就去待了四天然后就 对学会了几句西安话、嗯、 来吧。 在这儿说一句西安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嗯，撩咋嘞，撩咋嘞？ 是干嘛呢？嗯，是吗？ 其实是这是一个词，然后是西安人常说的、嗯，和吃美食有关的。所以就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东西太好吃了，好棒呀， 哦、 好好吃啊，超美味啊！撩、咋嘞？ 啊，超美味！待会儿我们要跟大家说的美食啊，说完吃完了都是这种感受。啊， 就吃完了就感叹一句，哎，聊咋嘞？ 哎，那位老公是咸阳的，他说的这个和你 正宗吗？ 对，正宗吗？来判断一下啊，还有吗？还学会了什么？ 啊、还学会了一个，就是大家刚才有朋友说那个 biang biang 面， 嗯， 但是吃 biang biang 面，大家都知道 biang biang 面是那种西安有一个很有名叫裤带面，就像裤腰带一样宽，有这么宽、嗯，叫裤带面。说最正宗的吃法是什么呢？是蹲在那儿端一个碗。就是吃啊，但是这个蹲我这次学会了一个词，它叫个就，就是个就在那儿吃面， 好有喜感，怎么办？就是干着个就这事儿， 个就， 嗯，就是嗯，就在那儿嗯吃面，嗯，反正就是蹲在那儿的意思啊。 对， 甭管蹲在那儿干嘛，不一定是吃面。 我这说了半天，我学会这俩词还是都跟吃有关 啊。对，你说，所以就哎呀，为什么嗯？要想要接下来要隆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西安中国年里边的特色的吃的啊，同时呢，其实过完了新年，大家依然可以去吃， 没错，这个是不分季节的啊。 一年四季都有美食啊， 没错 啊。有人说今天有奖品吗？今天是我们因为是3月2号嘛，因为刚刚是二号，前面几天呢都在二月里面，所以呢还没有来得及给大家准备奖品啊。关于我们每周的这个现金福利的问题，在待会儿我们11点876的直播结束之后，大家认真看一下我在一直播平台上面给大家做出的解释，好不好？如果呢有朋友没有来得及听我们的直播，可能是看的我们的回放，或者是听的我们的节目的回放也没有关系啊，到一直播上面来找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找到我们的视频回放之后拖到最后面，我会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从下周开始哦，下周很重要，从下周一开始我们就要开始来记录大家的互动和打卡的情况，在每周五送出500块钱的现金奖励哦，是直接给现金，不是什么储值卡之类的，500块钱的现金奖励。 He querido volver a vivir la pasión y el calor de otro amor。 上半段呢，子玉说了一下西安今年也很重视这个中国年的氛围，所以虽然说他们前面已经办了30届的灯会， 没错， 今年第31个年头，这个灯会依然很红红火火。 非常红火，而且有很多就是外地的游客啊、嗯、特意赶到西安去参与到这个中国年里面、啊、参与到这种过年的氛围里， 看灯会 然后吃小吃，还有刚才我说的就是我这次体验的，平时我也去过大雁塔、 嗯、 然后这次我去小雁塔的时候还体验了一下穿汉服。 它 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汉服体验的地方，那可以大家都穿上汉服，而且他们特意准备的是大红色的，让大家红红火火。他说大红色的汉服，穿上汉服，学会怎么穿汉服，学会怎么行汉礼，然后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仪式，就大家整个演示一下，体验一下整个的这个感觉，哎，也特别有过年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亲身体验的部分。 他在这个小雁塔的汉服体验是除了中国年以外的时间也都有吗？ 我还真没特别去问这件事儿，我可以帮大家查一下、嗯、或者说大家可以关注就是西安他们一些旅游的这官方信息。 嗯、 我希望，我个人希望他一直都有 啊、哦，因为他这个汉服啊，现在我周围也有很多的朋友，包括原来读书的时候啊、有一个女同学，她就是特别喜欢，然后她在她的学校大学里面好像还成立了一个汉服社啊，就是这个文化啊，就传承这样的文化的一个小社团。 嗯 啊，然后当时我就记得她婚礼的时候， 他穿的汉服、 就是、对 是吧 对对、 啊、 然后他的另一半其实本来对这个是无感的，也没有那么但是后来为了尊重他的这个爱好，所以啊、哦、就觉得啊真的很棒。而当时我们当地的报纸我记得好像也很隆重的有报道这个事情、嗯、 所以如果喜欢穿汉服的朋友或者就是想体验汉服的，大家可以到小雁塔然后到这边去体验一下。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本身就喜欢穿汉服，实际上可以尝试就是穿汉服到大雁塔小雁塔包括什么大唐芙蓉园这样的地方去逛一圈，因为这些建筑本身它好多是唐代时候的一些古迹了，大家应该有很穿越的感觉。 嗯，会有很不一样的啊，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内心的这种感受，就是总觉得好像和历史啊和古人的一些印记啊做了一个跨时空的对话一样。 哇塞，这是好浪漫，说的我好想回去 再穿一次 再穿一次 把照片拿出来再看十遍。好，哎，这个穿汉服体验是在小雁塔可以推荐给大家。 对，是在小雁塔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嗯， 然后此外呢，大雁塔大家也可以就是抽时间去一下，因为一方面是大雁塔本身在这个大慈恩寺里面，然后去登上大雁塔可以看到西安市老城区市区的这个俯瞰的景象，而且西安是跟它是古都嘛，跟北京很像，然后它有一条中轴线，然后旁边是延伸的小街，整个城市的规划是特别特别的，整个城市规划是特别特别的规整的，所以登上大雁塔看古都这个也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一个项目，当然天气要好， 不然看不着。 晴天，对对对， 嗯，就是这个也得看看天啊，去看塔啊，这灯塔这个 我觉得都是非常传统的，然后也到了西安算是必体验的吧。 嗯，一定要体验的。好，说了这么长时间，大家都等美食呢。 对，咱们现在开始说美食， 就十分钟了，赶紧说啊。 到以前大家就是说知道西安美食，可能都是去回民街。嗯，这次我给大家、 哎、上次去就是。是被人带到回民街，对、哦， 因为可能大家一听说这个，但是你如果说问西安本地人他们去不去回民街，他们可能去，但是去的很少，就他们本地人现在已经去回民街去的越来越少了。 嗯，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另外的吃小吃的地方，大家如果说想吃小吃，除了回民街以外呢，当然回民街也是非常不错。如果你觉得回民街人太多了，你可以考虑换另外一个，比如叫永兴坊。 哦， 不知道江太你上次去了没有？ 啊，没有哎，就我可能去了也忘了，毕竟十年前。 永兴坊它也是都是吃小吃的地方。嗯，我在那边你看、啊、过年的时候肯定少不了有冰糖葫芦，然后它还有那个柿子饼。那这个柿子饼我一开始一直以为是在面里面包了一个柿子，后来我才发现，后来我去问那个做柿子饼的阿姨，她说不是的，是用柿子和面，然后再把这个面炸成饼，啊， 是把柿子捣碎了，然后就和到这个面里边。 对对对对对，柿子汁儿，对，柿子汁儿、 哦， 柿子肉，然后小柿子，这么大个儿的小柿子， 哦， 他那摆了一排柿子，但是真不是拿柿子 直接包。 对对，我一开始以为他是直接包进去，我还问他呢，他说不是的，是我们拿柿子。 你以为炸茄盒呢吗？这个直接包上，咔就给炸一个柿子，啊、哦，这个它本身的名字叫做。 它就叫柿子饼 啊、哦，就柿子饼。所以其实永兴坊它是一个类似于回民街的一个小吃街。 对对对，因为回民街它是清真的小吃、嗯，主要是清真的小吃。永兴坊就比较全面。那大家在永兴坊可以去吃肉夹馍啊，因为到了西安，刚才有朋友说肉夹馍，有朋友说羊肉泡馍，我觉得这个是到了西安必吃的几样，就一定要去吃肉夹馍的，一定要吃辣汁肉白吉馍，然后呢，羊肉泡馍一定要吃精品羊肉泡馍。这个对，就是羊肉的那个味道跟我在北京吃的不一样。我在北京有时候也会去吃啊， 这个确实是， 对，汤非常的香。 虽然说我已经有十年没有去过西安了，但是呢，说到这个味道不一样啊，我确实是有感触啊。因为原来我可能在南方，你知道南方的羊肉它会有点膻， 对对对 啊。然后呢，我就记得我十年前第一次去到西安的时候，就朋友带我去，然后就在回民街上面吃，真的是随便不用找，说什么哪个是老字号什么的，随便找一家 泡馍都非常好吃。 对，然后包括他那个肉夹馍，你都会觉得哦，真的，因为原来我在武大的时候门口也有肉夹馍，你知道吗？就是学生们很快买一个，赶紧吃了去上课。但好像的味道是真的不一样，那个汁儿啊。 我有一个西安朋友跟我说，当然是好多年前，他跟我说他到别的地方去旅行，然后吃那个地方的肉夹馍，他当时一看那肉夹馍里有香菜，还有辣椒，他当时愣住了，说这个是肉夹馍吗？说我们在西安的肉夹馍，如果你吃正宗的肉夹馍，里面是没有这些的，它是、哦尤其辣汁肉，白吉馍加辣汁肉啊、特别好吃。除了这两样以外呢，我觉得大家还有刚才吃的这个 biang biang 面，你要可以注意一下，最正宗的它是吃那个裤带面，裤带那么宽的，而且它是一整根面，你可以，如果人家说就是最会吃的人，可以一口气把这个整根面。 大家不要轻易尝试好不好，考虑到你嘴的大小的这个问题，还有这个因为小朋友有时候吃他是很容易卡住， 对对对， 啊 小朋友还是不要 对 尝试这个方式， 就是带父母呀带小孩去的就不要尝试这个裤带面一口气挑战，但是我觉得年轻人可以， 对对对，年轻人可以试试啊， 对自己的这个口腔容量有把握一点的可以尝试一下。 那除了那个彪彪面以外，我这次还吃到了一个东西叫热米皮，就大家都说西安人善吃面食，确实是这样，但是一些就用米做的制品其实也非常好吃。这次我们吃到了一个热米皮，当时老板出来还跟我聊天，然后他说我们这个热米皮非常好吃，怎么样怎么样，给我介绍半天，后来我心想啊，好吃不好吃还是得尝， 哎， 对，然后他现场出锅，就看那个大蒸笼呼呼冒着蒸汽，然后出的那个薄，老板把这个提溜起来，薄薄的一大张，这个热米皮都透光啊，然后他切成一条一条的放到碗里，再给你加上调料，发现它的精华在它这个调料，据我自己吃应该是有醋有香油，可能也有酱油，还有点辣子，反正调出来就非常好吃，大家到西安这次一定要尝试一下 热米皮。 热米皮 啊， 对， 为什么我会强调热字啊，因为我们刚才一直播上面有朋友说西安凉皮儿也不错哦，这 确实， 所以因为说到凉了嘛，那就说到他刚才子玉提到热米皮，但是他这个热米皮整个的我们看起来的样子是和凉皮的感觉差不多的吗？ 有点像，因为大家都知道西安凉皮有名，这朋友说的也真是没错，凉皮也非常好吃，但是热米皮大家也可以除了凉皮以外这次再吃一个热的，看起来就是特别香，但是这热米皮因为它是刚出锅的，就你端上来的时候它还在冒热气儿呢、 哦、 能看到它这个蒸汽，而且在我们那天去当时吃了一碗，我就觉得一下就暖和，而且那个接下来就要说到西安还有一个好吃的就是它的油泼辣子。 这虽然我嗓子有点发炎啊，就不太适合，今天不太适合吃，但是哎，等腾出时间了我一定要去吃一下。 它的面里面还有它的热米皮里面，刚才还有朋友说锅盔是吧、刚才有人说锅盔，还有一种吃法是在锅盔里面都加这个油泼辣子，因为这西安的这个陕西的这个油泼辣子非常的有名，它非常非常香但不是很辣，其实我并不是特别能吃辣的人，但是吃这个油泼辣子我还真吃了不少，非常好吃，我给大家强力推荐油泼辣子、 啊、油泼辣子。哎，其实我们到永新坊是不是也跟我之前去回民街那感觉一样，就是我们不要去纠结说我到底应该在哪家店吃，随便进一家都很好吃。 对，随便进一家都很好吃，而且永新坊它还除了有几家就是大的餐厅还可以正经吃这个陕味的炒菜的，它有点像我们逛那种就是夜市，但它是白天的，它是有一个小摊位一个小摊位的这种，但都是他们统一的，所以可以保证他们的品质啊，保证他们的干净啊程度啊这些，所以你就一边可以在路上一边逛一边吃，一边逛一边吃，就不用就像那个江夏说的，你不用纠结具体是吃哪家，哪家都不错。 哎，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到了一个就是美食非常棒的一个城市的话，大家真的不要去纠结说哎呦这个时候我还得去查一下、啊、 对对对， 哪个是网红店，哪个是大家都特别推荐的，嗯，放心啊，这个是我多年来啊这个吃货的经验、就是真的是如果说这个城市它整个的这个氛围就是这样子的话，好像大家都会有各自的特色，其实味道上面当然会有一些细小的差距啊，会不太一样。 对对， 但是就是这家店的特色哦，你吃到了也很棒。 对，可能你这是下一个网红店，就是被你自己吃出来的， 然后自己在网上啊帮着这个店家宣传了一下。 其实好的就是好的 真的好吃，或者说你感受真的不错的，肯定会跟身边的朋友去推荐，让大家去。因为我就比如说我都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我吃到的小吃，而且在西安吃小吃又实惠还不贵。 这个 对， 好，也很多人都说热米皮是第一次听到。 其实这次可能我挺幸运的，就是有西安本地的朋友带我去尝的，所以我也给大家推荐这个热米皮。下次除了凉皮以外，你们还多了另外一个选择。 好啊，对，有人说热米皮没有吃到，下一次去的时候一定要品尝一下啊。 还有 凉皮儿，西安真的很正宗。 看大家都知道凉皮，但是还没有尝过这个热米皮。刚才隆重推出了这个，就向大家介绍了油泼辣子，可以加到各种食物里。还有没有时间给大家说一下我的这个想推荐的重口味冰激凌？ 这重口味，对，重口味冰淇淋有，还有三分钟留给你说重口味冰淇淋。再推荐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些小吃都可以在这个为了防止大家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所以呢，我刚才就顺着子玉在说永新坊。其实这个坊间啊，就是一个土字旁一个坊啊，它的正确读音呢就是坊啊。我们说坊间流传了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呢，就是它其实正确的应该是永新坊，但是呢，因为平时我们都会说啊，那个田子坊啊，是不是什么田子坊， 对， 这样子，所以其实是这个字儿啊，大家不要因为这个读音，我们平时读的习惯的问题而弄混淆了，好不好？这个永新坊推荐给大家哦，去吃，好，赶快吃冰淇淋。 那个大家到了西安以后，一定要去品尝一下这个冰激凌，这也是当地人带我去吃的。我以前去过西安几次，从来没吃过。它的冰激凌呢，是西安独有的。当然了，它有抹茶口味，有红茶拿铁口味，有什么核桃口味，这些都有。但是你有没有吃过油泼辣子口味的冰激凌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强烈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重口味冰激凌，因为他们家最有特色的是油泼辣子口味冰激凌。你以为重口味，而且你以为重口味油泼辣子就够了吗？它还有个泡馍糖蒜味的，当时看到我就惊呆了。 泡馍糖蒜味的也是冰激凌吗？ 也是冰激凌，而且它就是正常口味有一些，大概有10种左右。但是我觉得大家到了那儿，你说你不尝一下油泼辣子味的，还有泡馍糖蒜味的，不就白去了吗？ 啊，这个，但是你尝了这两个，你都尝了是吗？ 我都尝了， 味道会奇怪吗？ 其实这个味道，其实不是很难吃，应可以接受。但我有一个小伙伴说，感觉有点像吃火锅底料。 而且冰淇淋，它冰打底的冰淇淋是什么味道？ 其实它还是就是 奶油味， 对，有点像牛奶味，就是那个油泼辣子味冰激凌，它就是有点发红色的那种，看起来有点像油泼辣子，吃起来也真的是辣的。 糖蒜呢？ 糖蒜味的，它其实也真的是带点咸味，或者说你其实还挺难形容这感觉的，但是总体来说它还是个冰激凌。 既然这么难形容啊，就留给大家自己去西安来体验好不好？这个是不一定在永新坊吃是吗？ 对， 就是， 这个就不在永新坊，这个大家就它这个冰激凌的名字要我给大家就是告诉大家一下 啊，不用待会儿我们到一直播上面告诉大家，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已经不够了。 好的 没有关系，我们在一直播上面的视频呢，我们还会到11点钟还有10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再继续的聊一下这个特色的冰淇淋。所以想要知道的话，可以到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来找到我们。稍后播出的是好哥会说话，下周见喽。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块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下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3块，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